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转变成为我国养殖场样板标准的平壤养鳖场进行了现场指导。由赵永元同志、韩光尚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望着工厂全景，十分高兴地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稀罕，又有了一个可有助于人民饮食生活的财富。金正恩同志瞻仰在厂区新建的塑造金正日同志可亲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后，参观了新建的革命史迹教育室。金正恩同志感怀深切地回顾了2011年10月他随同金正日同志来到该厂的日子。他说，那天金正日同志非常高兴地说过，鳖很稀贵，是以前想看一次都很难看到的，可现在能够大量生产了，而且可供我国人民吃上了。他那声音如今也觉得回响在耳边。金正恩同志说，人民军铭记着党交给工厂经营管理任务的意图，在进行改建工程时，把革命史迹教育室修建得很好。要搞好教育工作，好让全体职工都把凝聚在厂里的金正日同志和党的领导业绩铭刻在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综合调控室、室内养鳖场、孵卵室、地热机械室、微生物培养场等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改建情况和生产情况。他说，为了在高水平上实现养鳖的科学化、信息化，圆满构筑一个联合生产系统，可以实时调控各养殖场的水温、氧气含量、氢离子浓度、喂饲料时间等，还可以模拟各种生产及计划方法了。各养鳖场不仅彻底树立了保温和利用地热的供暖措施，还确立一道依靠生物过滤方法的用水再循环工序，保证重新利用已用于养殖的水，从而把工厂转变成了一个节能型工厂、节水型工厂。他说，他在去年来考察工厂的时候，鳖的数量不怎么多，可现在每个养殖场都有鳖成群蠕动。这是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和该厂的干部职工经过刻苦钻研，找到一个最适合于鳖的生物学特点的养殖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厂里在生产中采用国家科学院制作的现代化孵卵机和无人饲料搬运供应机，从而大大提高了孵卵实收率，实现了养殖工序的无人化。金正恩同志说，因为平壤养鳖场按照党的意图经过改建实现了现代化，所以要在很高的水平上实现生产正常化，并提出了工厂的任务，每年一定要完成养鳖计划，同时不断增加养鳖数量，搞好确保和培育优良鳖种的工作，彻底树立饲料保障措施，深切关心防疫工作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天考察了经过改建实现现代化的平壤养鳖场，真不知有多高兴。还高兴地说，金正日同志是为了让我国人民吃上鳖肉而呕心沥血的，今后可以切实贯彻他的遗训了，做出了又一个真的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他去年了解到太不像样的工厂情况后，感到很痛心，总觉得心里是沉甸甸的，可今天把倒闭的工厂改建成了一个值得向世界骄傲的工厂，心情就变得轻松愉快了。一想到搞革命再苦再累也图的就是这个，就感到心潮澎湃。他说，就在全国夜以继日大力展开200天战斗，接连创造令世人惊叹的自豪成就的时候，平壤养鳖场转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工厂，并高度评价了那些在改建工程中不惜献出创造智慧热情、做出献身努力的干部、军人建设者和科技人员的功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平壤养鳖场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将发扬对人民的忘我服务精神，来为人民大量生产鳖肉，并同他们合影留念。